內地咧有人喺 IP cam 之中睇到商機，賣 IP cam 嘅 username 同埋 password， 令到原本為保安而裝嘅 IP cam 變直播自己私隱 cam。喂，冇理由嘅，有人就問啦：強國網上保安唔係好嚴密嘅咩？切，呢啲咪唔明國情咯！嚴密保安主力係愛嚟防例如六四啊、烏坎村啊、劉曉波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字眼噶嘛？市民私隱呢啲小事，幾時夠國家大事重要呢？我係愛國移民顧問 MJ。 嗱，回歸20年前啊，我哋就成日講香港要繼續馬照跑，舞照跳，但係依家。马又照跑啦，但仲有冇舞跳呢？嗱，相比20年前，你哋依家睇紧咩戏，听紧咩歌呢？嗱，强国生还者同大家一齐哀悼下香港嘅娱乐圈。我系强国生还者百奇， 好欢迎翻嚟今节嘅强国生还者。 诶，唔系咁样讲嘅，系千奇百趣庆回归之强国生还者。 嗱，翻到嚟今次嘅庆回归主题啦，咁咧我哋。嘅庆回归咧，针对庆回归咧，强国生还者推出咗一系列暂时唯一一个嘅产品， 一系列嘅一项产品， 一系列嘅其中之一项产品， 为咗庆回归，我哋提出咗产品 ，O K， 系啦，唔系强国做，但系好强嘅， 系美国做嘅一个保护贴啊，嗱，或者用少少时间去介绍啦，咁呢个保护贴咧系唔需要用人工黐上去嘅，咁大家就黐嘅时候咧就唔使话又起泡啊，又要依样嗰样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直接系用一块布，系一个纳米嘅液体，就摆咗一块布里面嘅，湿湿地。咁咧，只要你拆开咗个包装，直接喺个手机上面，喺你嘅电话上面涂抹啊，抹啊， 抹抹抹， 慢慢抹抹抹抹抹，咁等到佢干咧，就会达到呢个嘅 保护贴嘅效果啦。 系啊，系啦。咁我哋亦都实。睇试过嘅，用 MJ 嘅 iPhone 7，咁我哋亦都贴过，用螺丝批锥过，大力掟落地下都系冇问题嘅。 唔系唔好大掟落地下，即系普通界系冇问题嘅，系啊，即系总引啦，呢个纳米保护贴啦。不过咧，我就喺度谂紧，即系究竟呢件事同庆回归有咩关系？我谂到啊，真系谂到啊。嗱，首先咧，美国嘅产品啊嘛，系咪？ 系。 OK， 我哋就系话咧，世界各地嘅产品啊，都要嚟帮我哋一齐庆祝呢个回归。咁所以就卖下其他国。嘅产品有百鸟归巢嘅意思，系啦。咁其次咧，其次我哋而家中国啊又好啊，香港又好啦、啊、吓，个保安系越嚟越犀利嘅，系啦，种保安系无形嘅，系啦，就好似呢个纳米保护贴咁样，你系唔需要见到佢系一个好薄嘅层嘅存在，但系佢又偏偏保护得你，哇，妥妥贴贴。 系啊，同埋咧，我哋依家中国啊，系全球最多人用手机嘅国家嚟， 冇错，因为多人啊嘛， 系多 人，计印度咁多人啦、 啊，唔系我哋。多啲咩？ 好似印度已经超 過。所以咧，如果我哋强国生还者能够每一个中国人帮我哋买一个咁样嘅纳米保护贴，哇！ 绝对达到庆回归嘅效果啦。 咁如果将来我哋上市嘅时候咧，我哋系会提供啲 tips 俾大家嘅。 我系即系读者，唔系我系听众咧。我觉得而家趁大家未上市，就而家去即系叫咩啊？入股 系 啊，我哋 众筹 度一度啊。 Okay. 我哋谂开概念点炒上去嗰只股票谂咗啦。 嗱，讲翻呢只嘅保护贴先啦，咁咧系美国做嘅 NanoFix 啊，咁咧就喺 Smartphone 咧系卖紧180蚊，咁而家我哋强国生还者庆回归特价就系128蚊，咁啊订购手续非常简单，喺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联络，或者直接同我哋星期二得到联络，或者大肥看天下联络都得嘅。 嗱，详情咧就睇我哋个 Facebook， 我哋再出 post 啦，我哋出个置顶 post 啦，咁大家就可以睇下个样。看看啲玩法咁样，好啦，我哋唔系咁话广告啦， 好啦，讲下我哋今集嘅庆回归先。 系啦，我惊因为 MJ 你若有所言， 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其实唔系真系咁想卖嘢嘅，不过我真系都喺度即系讲下啦。我哋真系即系我哋喺度做咁多次节目咧，系冇收入噶嘛， 系 啊，咁咪即系都下卖下有冇啲帮补下，都系试嘅啫。 而冇收入而嚟讲咧，我哋三个都系全职做， 咁睇下有冇， 所以长期我哋过系一年冇食过饭咁。就係我想講， 即係睇下每啲聽眾係叫做買個產品之餘咧，又助養下你呢個外國嘅呢啲主持人。 我好欣賞你助養呢兩個字咯，搞到我哋好似 PTGF 咁樣咯，助養啊，我哋都係援交。 好，咁啊，繼續慶回歸啦。 我嘅兴回归啦，唔系即系各位就会 stop 啦，即系唔听噶啦，即系听咗佢讲咩啊？咩南米乜鬼嘢啊？你班友 嗱，讲翻两百期嘅引言啦。咁马照跑就的而且确系马一路照跑啦。咁而家马会仲播多咗好多咩澳洲马、东京马、日本马、其他地方马冇照跳咧，百期就话冇得跳舞啊，唔认同嘅。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认同啊， 好多舞跳啊。 我细个就细个志愿就系大个要去中国城大富豪啊，讲真嘅 系 系啦。跟住大个之后，哇冇咗嘅。 你可以落西洋菜街，好多大妈同你一齐跳。 咁嗰啲同大富爷总会同好大嘅分别，好冇？ 系啦，今次咧，我哋咧就系讲下咧回归近依二十年嚟香港，我哋香港人嗰啲娱乐嘅变化。咁娱乐咧就跑马啦，跳舞都系娱乐啦。咁咧，香港人咧最大嘅娱乐咧，即系尤其是廿年前啦，相信咧都系听歌、睇戏、睇电视啦。 今日都系。 今日多咗好多嘅，多咗好多手机咯，个个搭地铁都系踎低头睇手机，最大嘅娱乐啦。不过话翻转头啦，睇翻白琪想讲嘅，听歌、睇戏、睇电视，其实喺现阶段或者而家我哋嘅17年下半年，其实已经系一个翻天覆地。我觉得唔单单系回归影响嘅，呢个 唔系回归影响，即系二十年嘅变化啫。 系 二十年嘅变化啫，冇话影影冇影响。 即系回唔回归咧？其实呢件事都系出现嘅。 系嗱，最简单就系 CCTVB 啦。以前 CCTV 呢个真系关回归 事。一个电视剧，好坦白，一个只要八九点黄金时间嘅电视剧，少过二十点。基本上已经是舉台震怒 咩？即系依家， 即系九十年代。 唔系九十年代，唔系少过二十点，少过三十点已经举台震怒。 系 嗰啲 即系要腰斩噶啦。 系啦，或者嗰啲黄金时段，即系或者嗰啲好 hit 嗰啲剧啊，即系以前廿几年前大时代嗰啲、 啊， 又或者讲紧卅几点，甚至有啲大结局系四十点或以上嘅。呢、這个就系以前 TVB 嗰个收视啦。 以前呢啲 hit 嘅电视剧，几乎系所有人都睇噶嘛。 系 即系大家一齐嘅话题。共同话题啊，集体回忆啊，一定系呢一啲噶嘛。哦，今日丁蟹点样啊？我呢个掌门人今日点，一定系大家即系一定睇嘅。 我记得八十年代咧，嗰阵细细个咧，一放即系一喺譬如阿妈婆食完饭啊，或者出完街啊，就会喂阿妈爸就会快话，喂快翻屋企啦，今晚射雕啊、神雕啊，要翻去睇啦。即系嗰阵仲未录影机咁流行，而家即系大家回想翻，再谂翻而家，冇得睇嗰集，算啦。有佢咯，唔睇咯，系啊！ 依家基本上佢廿六点已经开香槟噶啦。 以前真系有录电视或者系翻屋企赶住睇部喺电视机面前睇嘅电视嗰种概念。嗱，呢个咧我真系想讲，同回归绝对有关。因为首先第一，中资我好爱亚视嘅，讲真，曾经啊，你点解会而家冇 CCTVB 咁 CCTVB 就 系 因为冇竞争啊嘛。将 ATV 搞到一撇屎咁样，搞到而家执埋粒啦。咁直接令到佢冇竞争啦。令到啲有竞争者入嚟咧，又因为唔知乜嘢原因，我觉得系政治原因啦吓。咁之后咧就令到佢冇得一齐竞争，咁咪搞到 CCTV 系一个冇竞争嘅情况之下禁 CCTVB 咯。 好，急口令， 急口令嚟嘅，急口令系 OK 嘅。 我哋一定系曾经，我到而家，我觉得我哋都几中意 TVB 嘅。讲真，我近嚟睇翻佢嗰啲电视剧咧，《不懂撒娇的女人》咧，我觉得 OK 嘅，即系算系咁噶啦。以一个冇竞争嘅。一个独大的情况之下拍的戏其实是即是挺好的，其实 但是你 compare 翻即是我们八十年代或者我们成长的九十年代很多的大制作，坦白其所讲的大时代啦、 啊啊、 或者现在夜晚看翻的妙手人心啦、 啊、 或者一号皇庭啦，这些都是我们成长里面对我们影响比较深远的。 是啊，即是越走越下波，即是他个越走越下波呢，即是他不是只是在香港的娱乐圈里面，即是或者香港市场里面应该咁讲，系讲紧话系喺成个亚洲、成个东南亚、TVB 嘅影响力咧，系越嚟越低，越嚟越低，同埋 即系回应翻白琪咧，就系当一啲节目系完全就算摆光鱼喺度，都会有十几二十点收视嘅，或者睇一啲剧集根本就唔需要点样去认真制作，都可以有一个稳定收视，根本就会不思进取。 系啊系啊， 最简单嘅例子系咩？帮朕 check 下啦，或者一啲古装剧出现嘅 van 仔啦。穿古装的时候有隻捞位度啦，又或者电子表啦，即系呢啲完全系即系不可能会系发生嘅事。 嗰啲系个别例子嚟嘅，咁但系譬如近嚟啦，即系啱啱好地地啊，谂住 咦系咪而家可以睇翻 CCTV 咧？啊，佢即刻整个唔知咩兰花结， 佢结局咗咯。 即系你系一定系，如果你系一个日日有十几个台喺度同你竞争嘅话咧，你一定唔敢行呢一步嘅。佢点解会够胆行呢一步？就系、是、知道我播咩你都睇噶啦，咪睇啦扑街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嘅态度啊。 系 啊， 即系佢你谂下一个2017年嘅六月份，佢播翻一套2007、2008年嘅仓底货，仲攞翻出嚟，里面剧集有部分嘅演员都已经先去咗噶啦。 但系佢哋已经系食紧老本噶啦嘛。我咧我做移民啦，接触好多内地嘅朋友咧，佢真系好中意同我讲 TVB 噶。佢哋都话佢反而反问我，你仲有冇睇 TVB 边套边套剧啊？咁样，佢话佢好中意睇啊。之前郭晋安做嗰套，我都唔记得咩名。佢都有睇啊，咁样。不过佢哋都讲话，不过系啊，近年 TVB 咧，佢哋唔系讲 CTV 嘅，近年 TVB 啲剧都真系差咗。嗱，佢哋都有咁样嘅认同。其实而家 TVB 即系叫做仲有老本食，咁但系我即系我估计都有要有啲危机意识。其实真系呢个老本唔知食到几耐噶啦。 我相信长远嘅发展咧 ，TVB 系唔会再拍剧噶啦，所有嘅剧都系外购咯。 同埋咧，有个几感触就系咧，有一次咧，即系 TVB 节目巡礼啦，佢个节目巡礼噶嘛。咁咧，有啲记者又访问即系无线嗰啲管理人啦、领导人啦咁样。咁跟住话，因为其实即系点解你会拍呢堆剧嘅，或者未来无线嘅方向会系点啊？跟住佢讲一句说话咧，我好深刻印象嘅。其实我哋依家无线电视咧个平均嘅观众嘅年龄层咧，就系50岁左右，系啦，系50岁啊。咁咧，所以咧，我哋个节目咧都系走翻呢个方向为主嘅咁样样。跟住吓，50你咩料啊？50岁左右，系啊，我30几岁都觉得自己老噶咯， 都几离地喎，呢个管理层。 即系其实我哋今节啦，就讲一啲庆回归或者回归后嘅一啲嘅娱乐嘅变化。咁我哋头先讲咗喺电视啊，其实除咗电视、电影啊，或者歌啊，其实都有一个翻天覆地嘅变化。 我想讲歌，讲歌咧，因为咧，我近排咧睇到一个 post， 就讲紧1996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得奖名单，对比2016年度劲歌金曲嘅得奖名单，因为唔系十大啦。咁2016即系2017年班啦，就1996年度1997年班啦。头十首咧。我全部都识嘅，1996年度，即系包括我唔讲晒，读晒出嚟啦。出名即系比较出名嘅，例如有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啦，有情深说话未曾讲啦，有风花雪啦，有发现啦，阿郑伊健嗰只啦，有默契啦，郑秀文啦，我系咁啲随口噏都讲咗5只出嚟。 即系呢啲大家都可能即刻可以唱到出嚟嘅。 又或者讲紧话，依家可能仲好多人唱 K 都唱紧呢只歌。 系 好啦， 到2017年、 2016年度啦，2016年度咧，佢其实有20首原来颁咗，我依家先知系啦。咁咧佢比较出名少少，就例如女神啦，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啦， 系好似冇呢只喎，佢直情系系啊。咁有或者再出名啲啊，再出名啲，再出名啲，矛盾一生啦。嗱， 我 开始 睇啦， 开始诶啦，开始诶啦，开始诶啦，我矛盾一生已经出名啲啦， 你都唔听歌嘅， 系咯，无人知道双子座好似诶百姓。百姓都算红噶啦， 百姓都算红啊！ 吴业诶， 吴业坤嘅 系啊， 真系唔识 系啦。你所以点解我听得得咁紧要咧？我见到 M J 皱晒眉头。 张敬轩嘅罗宾都算红噶啦。 其实我想问，而家大家如果来唱 K， 会唔会唱一啲2016、2017年嘅一啲歌，定系都系唱翻2000几年或者1990年代嘅陈奕迅啦、啊，或者系黎明啊？ 咁讲，唔算完全 fair 嘅，因为而家全世界嘅唱片业咧。都是drop 緊嘅，係啦，咁当时咁我哋又老咗啦，即係我唔代表而家年轻人啦，咁年轻人听歌係多啲嘅，咁我估年轻人会唱呢啲歌多啲嘅，咁当时係90年代係四大天王嗰、那个最高峰嘅时期啦，咁而家究竟有冇任何一位香港歌手去到四大天王嗰个级数係即係就係因为佢哋咁大竞争、所以竞争好重要，係成全咗彼此呀，咁而家成一潭死水咁样，即係大家嘅竞争咁低之下 咧，咁、所以啲歌都未系咁吸引啊，真嘅。 好啦，咁咧，我觉得咧可以嗱，我哋喺 Facebook 度同各位听众玩个游戏，就系、是、咧，我哋揾呢两年嘅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像个名单出嚟，即系唔系名单咧，嗰两只歌啦，金曲金像得一只嘅啫，系啦，咁咧就俾大家咧，即系我哋啲听众都好年轻嘅啫，咁啊睇下大家识边只。 咁女神又一定有 诶，唔系金曲金像咧，2016年度咧，其实好讽刺，2016年度嘅金曲金像咧，唔系呢个年代啲人唱嘅，系李克勤唱嘅，系、啦，一个都不能少。 诶、欸，所以我都冇听过， 系啦 ，MJ 有冇听过？ 我唔识。 系啦，1996年度咧就系、是、情深说话未曾讲、黎明嗰只，系啦，咁即系大家系咧，我知道大我嘅听我哋嘅听众群咧，我做过研究嘅，就好年轻嘅，咁大家可以咧，我哋迟啲开个 post 咧，大家投一票。 同埋咧，当年嘅劲歌金曲咧系一个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系一个盛一嚟系盛事，同埋好有公信力嘅、即系佢真系嗰十大，而金曲金奖，我相信当年金曲金奖应该真系当年金曲中嘅金曲。咁但系今时今日，你话系咪李克勤呢一只？我觉得冇乜可能。 沦为猪肉奖或者系呢啲咁嘅关系奖。 系啊，即系其实连个颁奖典礼都系变咗质噶啦。 其实咧，讲开歌啊，好亲身切身嘅体会就系我而家喺电话里边，咁我成日 download 咗啲歌嚟听嘅。咁我即系 download 嗱，好坦白啊， 九首红歌啦 ，download 嘅基本上我都系翻国内 download 嘅，或者其实香港都可以嘅，上百度可以 download 嘅，唔使钱嘅。咁我 download 来嘅歌咧。十首歌平均每听十首歌，我自己嘅记录大概九首都系普通话嘅、即系会比较热衷听一啲普通话，譬如我 你爱国啊嘛， 譬如我中意嘅五月天啦、或者系田馥甄嘅小幸运啦、或者好多好多依类型嘅歌，我喺个电话里面系有嘅。 我都系听开嗰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嗰啲咯，系即系我比较爱国，我就爱国就 即系广东歌系即系而家我哋咧已经去到好似嗰阵时嗰啲即系潮州人嗰啲咁样咧，即系要大家夹件单，要多啲支持下。即系广东歌咧，近年系真系市场又细啦，资源又少啦，咁、而歌唱歌市场又唔系真系咁搵到钱啦。而家出唱片，十只唱片九只都系蚀本噶嘛，咁、所以系好难做嘅，真系。 其实广东歌咧，真系有时谂起都几唏嘘，就系、是、即系谂翻以前而家喺国内应酬去卡拉 OK， 人哋一知道。我是香港人啊，就好啊，边个就唱翻首广东歌啦。Beyond 啦、上海滩啦，或者当其时好多广东歌，发现好多大陆人佢唔识讲广东话，但系佢系可以唱得好流利嘅、包括嗰阵嘅有时李克勤啊，或者当其时嘅谭咏麟啊，即系以前嘅歌，当然唔系李克勤头先阿白琪所讲嘅 一歌都不能少 啦，即系唱翻以前嘅红日啦，即系呢啲佢哋会好流利，但系而家去到今时今日，广东歌基本上已经冇咗一个， 同埋佢哋而家多咗好多歌手出嚟咧，好多歌唱啊嘛，其实咧有啲广东歌咧喺内地节目嗰度出现咧、都会红嘅，即系其实有啲好歌，即系未必系近呢一两年呢啲啦。但系譬如话Sea Star 上去唱天梯啊咁样咧，内地人都中意嘅。杨千嬅近嚟喺唔知边个节目唱可惜我是水瓶座咧、都唔知算唔算都算新啲， 系 即系都好过 Beyond 嗰啲啦，系啦。咁但系都红嘅，即系其实而家咧，我哋广东歌咧，以前广东歌嘅影响咧。是去到全国嘅、即系情深说话未曾讲，可能全国可能都有一半人都会识咁样嘅，系啦。咁但系而家广东歌咧，要去到俾佢哋听到咧，就真系难啲。 其实比较唏嘘就系咧，我哋本土嘅人咧，都越嚟越，尤其是后生少少，即系可能十零廿岁咧，系越嚟越唔听广东歌，呢个系最唏嘘。 恶性循环啊嘛，你冇资源，冇、资源，冇个明星效应，所有嘢出嚟之后咧，就啲歌未必好好啊。即系你谂下，以前用100万去整一只歌。或者整一碟，如果可能得10000几千都要整一只碟，咁个好听度啊，所有嘢就差好远啦。 以前即系我记得细个会买 cassette 啦，会买 CD 啦，咁啊，即系而家我谂起我最近一次买 CD 都唔知系几时，屋企都冇 Discman。 我好咩？我最近上年买咗一只 CD， 我到今日我都未开啊。 我系俾钱，我系有俾钱嘅，我系用 KKBOX 嘅，系啊，即系我唔系卖广告冇赞助噶，系啦，即系佢真系我俾月费咧。是听过 好像40蚊定20蚊。 是啦 ,40蚊到啦。 都好啦，即都叫做一个支持 啦。 即是我大到我都想我都有间中都会想的这个问题。即电影我入场睇支持正版电影我都俾到理由自己入场睇唔同啊所有嘢啦。 歌咧，我真系觉得好似即系唔知点样去买只 CD， 买咗翻嚟又未必有咁嘅器材去听，咁点样去支持咧？即系或者如果大家有机会，大家都可以谂下啊，点样可以去支持下本地嘅乐坛啊？ 直接捐钱乐 坛咯，去助养下呢班歌手啊！咁啊，香港嘅所有呢啲公众工作嘅人啦、啊、吓，即系呢啲叫做。呢啲叫做公众人士啦，算系我哋都算系嘅，即系我哋一啲义务地去提供一啲娱乐又好，提供一啲知识又好，唱歌人提供一啲音乐俾你又好，咁呢班人其实都有佢哋嘅成本，点样可以俾多啲支持佢哋呢？我哋或者谂到嘅谂啦，谂唔到嘅话，我哋都有咁嘅概念，去多啲自己人支持自己人，香港人帮香港人，咁就好啦。 系啦，希望未来嗰二十年，可能二十年后，我哋做强国生还者，就再探讨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系话诶，呢二十年强力反弹啦。 是啊，香港 嘅娱乐系啊， 香港娱乐翻嚟啦。 好，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